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揽马桶唔会有错啊。 嗯。 記住係攬馬桶唔係攬女。 攬喎、 啊。攬馬桶喎。真係屌你囉，咁咪即係驚大鑊。係咩事呢？ 嗯。 咁其實就話說啦，咁嗰日你話你哋又同嗰條女啊玩得好開心啦，又擔又剩啦，係咪咁你呀閃先啦，跟住條女喺度瞓啦。咁呢與我無關。 嗯。 咁咪與我有關啦。咁我同阿新加坡網友。 嗯。去食宵夜。 去食宵夜啦。咁即你知我哋人生路不熟㗎啦，係咪先？咁張強就嗌咗個，佢話係張強嘅表姐。 表妹呀、啊。 定表妹呀、啊、係呀表妹啦、啊。咁帶我哋去一單地方去食嘢啦，咁喺的士度。開頭就乜都諗住嘅，就話不如食美粥呀、啊、食美食呀、啊。跟住我就諗，喂、哎、不如食燒烤呀、啊。 嗯。 咁好，咁一齊車咗我去某一笪地方、 嗯、 去食燒烤係咩嚟？我都唔肯察知嚟㗎。 嗯， 張紙喺嗰度咧，一個冷巷行入去， 嗯， 咁有一個露天嘅地方，咁啊有一檔燒包檔，仲有其他奇哩瓜啦， 嗯， 咁出面嗰條街都頗為旺少少嘅，即係你要知道啦，長安嗰種旺咧，就同沙井嗰啲旺咧，或者喺銅鑼湖嗰啲旺係唔同嘅， 嗯， 即係羅湖嗰啲地方咧，就宵夜嘅地方啦，即係嗰啲可能有啲高級少少嗰啲咧，唔係高級少少，即係好。你見到係金碧，唔係金碧輝煌， 即係燈光火猛。 嚇、啊，燈光火猛嘅，哇！即係屌你，即係、你去到就好撚有食慾嘅。 你去上西向西村見到嗰啲啦。 係啦，但係如果你譬如你一去到長安食嗰啲宵夜咧，你就覺得嗰啲宵夜係好撚平民化嘅、 嗯， 即係可能有眼燈射撚住個張台咁啊， 即係好似現代地咁咯，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 暗暗暗暗 你得兩眼五十火嘅燈， 係啦，咁撚想好似唔知係唔知點咁樣，就好撚平民化㗎啦。咁其實我哋食慣㗎啦，咁樣其實啦，咁我哋咪坐低嗌嘢食啦，咁嗌咗啲豬肝啦，串燒啊嘛，咁乜柒都嗌啲啦。咁大家喺度咁食啦， 飲啤酒， 冇飲啤酒啦，冇、 嗯、 飲啤酒啦，咁嗌嘢飲啦，咁張強個表妹，咁喺度帶我哋去㗎嘛，咁佢即係個表妹仲帶咗件女出嚟嘅，咁、嗰件女都如果執劑過我都 OK 㗎，咁原來咁當然啦，佢哋跟住問一問張強個表妹個佢做咩嘢㗎啦。 又話新加坡唱歌㗎嘛好 嘛。唔係喎嗰個咪喺度啊一可以講下先。咁咁嗰個女嗰佢話我係做出納嘅喺長安咁樣。 即係 OL 囉。 係啦咁你係張強嘅朋友咁帶你食啦咁樣。咁我都唔撚理佢啦。啊講下個新加坡唱歌嗰、那個。咁其實呢我哋去唱 K 嘅時候呢咁玩到大概可能十一點鐘呢張強又帶咗一條女過嚟。 嗯即係好似上次個紋身釘扎咁樣啦。 係啦。 又無端端捉條女 捉佢 我哋飲下酒。 係啦。咁冇條女得喎。 都 OK 我樣。 OK 我樣 OK 喎。 跟住身材就冇乜㗎啦應該啱你。 就話呢呢個係新加坡唱歌嘅。唱過歌。而家返嚟。 即係喺新加坡叫做點樣講商務旅遊咁樣跟住就即係做下黑工啦我相信。 可能係嗰啲啦。咁唱咗咁因為我哋有個新加坡網友張強知㗎嘛、因為我同阿張強嚟講話我招呼個新加坡嘅朋友嘅咁、所以阿張強就帶咗個新加坡做過嘢嘅女仔 即刻夾曬嘴型啦 夾曬嘴型啦咁 講到咩地方啊食乜嘢啊嗰啲 大鳩即係我哋新加坡咩大鳩佢啦唔知我都唔知啊新加坡嗰啲咩地方啊總之嗰條女達到喎咁就證明 OK 啦咁過嚟玩啦咁又一陣我俾咗100蚊紅包俾佢啦。呢啲錢先我成一個要俾、因為我覺得如果呢條女 出嚟做就搵我哋先。 係囉明白即係我而家即係100蚊攞微信㗎嘛攞咗個微信咁樣如果佢有日想窄窄地想出嚟客串下咁、我哋呢班一定係首選嚟㗎嘛。即係甚至乎 紋身妹都係㗎。 嗯。 我話喺長安長安咁啊，阿文新妹又喺長安做吧噶嘛，系咁啊，你喺長安咩？佢都主動留言俾我噶， 系 嘛？系啊，但嗰陣已經晏晝啦。 哦， 啊咁啊，我已經走啦，我離開咗長安，我先至咩？咁啊，我都話不如 佢點解張強唔帶我哋去佢間吧玩咧？嗬， 因為嗰間吧旺啊，好旺啊。 嗯，咁可能唔係咁嘅價錢 咧。係，我就唔係咁價錢啦。有一陣間我會講，我咁可以講翻價錢啦，埋單啦。咁、其實咧就880蚊。 嗯， 搞掂咗啦。 我哋三打係咁咗，起碼。 啊，三打到咯。啊，冇錢冇剩啦，880蚊。 嗯， 搞掂咗。 嗯， 張單大單就880蚊。 DJ 啊。 即係九佢啦。DJ 咧就好咧奇怪啊，佢哋嗰啲唔係叫 DJ， 佢呢個係過嚟同你燒酒。 嗯。系啊系啊系 啊！咁、 香港酒吧 咁我哋我哋坐喺个卡拉 OK 度，咁啊轮住有啲女啊会入嚟，同、你 玩下 饮下酒啊。咁、其实嚟过三个嘅、有一个零舍好卵肥卵猪嗰个咧、我就冇俾啦，我就冇成啦。咁跟住嚟咗两件咧，有一件咧就坐耐少少噶啦。咁、嗰个咧我都微信咗100啦。咁、有一个咧就临尾嘅走嘅时候就走嚟同。走嚟講，走啦咁樣，唉，屌你老味就咁樣，又剩多嚿水俾佢啦，咁就算啦，咁啊咁啊， 即係香港啲拳手啊， 係咯，類似嗰啲拳手啦，其實某程度唔俾都得噶， 去燒酒啫嘛，幫你 嗰兩即係 可以唔俾噶， 嗰兩條女其實我真係原來真係可以唔， 香港啲拳手都唔使錢噶， 其實唔使俾，但係唉，我見到有件女陪咗我哋玩咗咁耐，咁我俾嗰、那個好應該俾啊，但係埋你跟住喊走嗰個咧。就好似个环境局我俾咁解嘅啫，我都俾埋啦，因为啲钱唔系我噶嘛，大家噶嘛，系咪先？咁跟住我张强咪又俾两嚿佢咯，平时张强俾一嚿嘅，但系咁意思，张强咁样安排，又兜居又成咁样啊， 又表妹又新加坡， 我有新加坡女，又表妹过嚟，唉，我争啲连表妹想俾嘅，不过谂下，唉，都系傲卵鸠个样唔得，隔篱嗰条女又唔会介绍俾我哋屌噶嘛，咁啊无卵为啊！咁我先冇俾啊，請食宵夜算。咁啊食宵夜啦，咁食咁啊，開頭就諗住等阿張強嚟嘅，等阿張強同埋 張強冇嚟到自己， 同阿新加坡嗰位女仔一齊嚟嘅。咁、我一路咧就同新加坡嘅女仔微信緊嘅。我梗唔係唔實理張強啦。 做定功 課 先啦。 咁啊，梗係粗俗啲啦。跟住去到好，即係食到唔知點鳩幾兩點。咁啊，跟住啊，新加坡嗰位網友就同嗰條女走先喎。嗰條女想走先。咁跟住咁佢走咗，我仲喺度食緊。仲喺度食緊。我係等到，唉，即係冇得再等啦。咁可能阿張強嗰邊嗰張。 咁你同嗰條女一齊微信緊㗎嘛，係嘛？係 啊， 去做緊咩？ 應該我估啦，應該就同阿張強。 哦，即係另外一間房， 嗰間房啦。 哦， 應該招呼緊嗰間房， 咁係啊， 啱啊，嗰梗係嗰間房，梗係有排招呼啦。 大佬帶唔到女， 有一班人冇女，實見到如新加坡，實啊歌星， 冇 個樣又唔係差， 冇得瞓都玩下啦， 我老虎實攞住你條隊啦，咁啊一路走唔到，咁啊唔緊要啦，咁啊我食到我頂唔順，我真係哇好撚。眼瞓，而且又跟住又飲啲神山苦咧，又滾滾地咧，最撚衰咧嗰條靚妹咧，即係我嗰條 baby face，baby face 咧，即係喺度摸我大髀噶啦，而家又再 喺度出， 屌，唔撚緊要啦，咁樣我就算啦，都係唔撚柒等啦，咁跟住咧就埋單啦，埋單啦，其實唔係我埋噶，新加坡網友抌咗五嚿水出嚟， 哦 ，OK， 啊，咁佢走先啊嘛，嗱，嗰張單四百幾。 哦，差唔多啦，啱啱 我有千袋， 又 慳翻，夠搭的士，咁OK 啦。咁跟住我就搭的士，翻去酒店啦。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 滾啊開始， 我肚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好撚唔舒服。咁都要啱啱好咗就啱啱去到酒店啦。咁啊，突然間擺個堆先啦，唉，啪咁樣，即係你知啦，飲神山呼係一個輕射作用啊嘛。所以我係唔覺得有啲咩問題 ，OK？ 射完一鑊，去咗鑊啦，都唔係咩大問題，幾大問題？我覺得嗰種射法係同平時射法唔同嘅。咁 OK 啦，咁跟住就都係打攬石石啊，除衫啊，揸波啊，咁樣咁啊，見住女，唉， 都唔其實唔係我杯茶嚟㗎啦。 嗯。 但係講真的，即係上次食咗一件十九歲覺得幾好玩，咁呢件又係靚妹咁樣，又係十九歲，我又覺得，可唔可以好似上次阿李思琪咁樣咧？咁樣係嘛？啊咁所以咪試下咯。哇，都係零零白好多水出。咁跟住我就攞個零點零一出嚟啦。 嗯。 跟住啊，嗰條靚妹就話：不如用我嗰、那個。佢話跟零點零一穿。 哦 ，OK。 我話唔怕啦，我又唔係粗，係咪先？我又短又幼啊，一舒淇咁講噶嘛，係咪先？啊，我唔怕啦，照用啦，咁樣我咪照用啦。咁啊。咁乜嘢都冇啊，就係冇擔保性嘅，就係錫下你乳頭啦，都算好啦，因為呢十九歲，你唔好要求佢玩咁多嘢噶嘛，係咪先？咁啊錫下乳頭啦，咁啊成日叽哩呱，咁啊眼啦，咁啊帶個袋，咁啊我又叫佢坐上嚟先嘅，開頭佢唔肯窒掣嘅，話你嚟啦，因為其實有個好處啦，我又可以話俾啲網友聽，如果譬如你用啲 0.01 啊。或者用啲或者嗰條女嗰條女唔夠濕嘅話，你最好係叫嗰條女坐咗嚟先。即係如果你夾硬入去咧，係好容易穿嘅嗰袋，可能磨爛個袋。 即係等佢控制好啲。 係啦，用佢控制咧，佢就會知道咁個袋穿嘅機會，即係爛嘅機會係微嘅。咁因為本來我就唔怕嘅，但係個女仔佢講話驚穿啊嘛，咁我就你驚穿就不如你坐上嚟啦。咁佢坐上嚟都係。一般嗰啲鴨啦咁樣，咁冇乜所謂㗎，鴨到差唔多，咁跟住而家係反身，反身翻就兩周半轉底到我騎上去啦。咁因為其實有乜就啦，咁亦都神山虎有啲耐嘅關係啦。咁都幾耐，耐到咩咧？耐到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喂，屌你老味咩環境，大佬？嗰陣咩環境啊，大佬？我插緊嘢，嗰度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 點算好咧？ 哇！我屌你諗真係，大佬咕碌咕碌，喂飆出嚟喎，有啲想飆出嚟嘅感覺。 屌！ 咁點啊？ 停， 掹袋 咗先， 開咗廁所先。 哦，陰功咯！ 即係你諗下嗰種環境，我係開緊大嘅時候。你嗰條嘢係屌你咩咩狀態？ 係咯，你踎喺度去廁所好大鑊，好慘喎！ 嗰條嘢根本就長期係放咗喺個廁所板上邊。你病緊嘅時候，因為佢哋真係呢啲啊，放喺廁所板上邊。我唔知道個廁所板乾唔乾淨啊！即係咧，我成條嘢擺喺個廁所板上邊，咁啊係就係喺我咁屙完之後，咁啊咁啊跟住又搞乾淨啦。跟住仲有少少硬，唉都唔屌啦，算啦， 休息算啦， 嗱休息算啦，我话唉留翻听朝啦，听朝啦，咁瞓下， 又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女冇事吗？ 一阵间先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跟住我去厕所啦，咁我一开完厕所开门，见到佢条开完之后，见到嗰条女咯，就到佢去咯， 佢排队。 咁我唔知咩嘢啦，跟住我瞓喺度啦，咁跟住其實隔冇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又嚟咯，我又去啦，翻出嚟，佢咁啊，你瞓喺度，咁跟住我大概係一個鐘頭咕噜三四次到啦，一個鐘頭咕噜三四次，係連續唔停冇撚瞓過啊，咁其中我咕兩次咧，就佢就有一次，咁成晚就屌你啦。唉，咕噜咕噜咕噜，就我去厕所，即系咩都咪，跟住到倒佢去，跟住到我去，跟住又倒佢去，成晚都系咁。咁第二朝 轮流交替， 第二朝，大概系十点钟到啦，都仲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即系成晚都基本上冇一点瞓到啦， 冇一点瞓过啦，冇乜点做过啦，我就。 做都冇力啦， 冇啊，其实冇做啦， 屙到冇力啦， 冇做啦。跟住我同佢讲，我拉头池啊，佢话我都系，我梗知啦。咁梗系肯定系嗰餐宵夜， 濑嘢啦， 濑晒嘢啦，梗系食嗰啲猪肝，有啲乜捻嘢事啊？早轮有啲发瘟非洲病猪啦，肯定系嗰啲咁嘅嘢啦。食捻完嗰啲猪肝啊、猪肉啊嗰啲，梗系仲烧烤添啊，唔窒熟添啦，肯定系。哇！即系个猪瘟就发喺咗我身上边啦， 係咪先？加上阿大大去咗非洲訪問啊嘛，佢變成一個載體，咪傳染佢翻嚟，傳染你啜咗咗啲豬咯，係咪先？係嘛 ？OK， 咁嗰啲豬咪點咧死緊曬咪平啊嘛，咁咪當我哋食咯。咁好撚唔乾淨。咁成晚就係咁樣樣。 係好就好在我不嬲都唔食宵夜啫。 成晚就係咁樣樣，成晚就攬住佢攬住個 馬桶 啊！ 哦，你都未嘔上吐下嘔嚟嘔埋， 想嘔添噶啦，想嘔噶啦， 嘔埋真係好嚴重， 嘔埋好嚴重， 嘔埋真係食物中毒噶啦。 咁但係嗰條女又係咁樣，我就咁，佢又咁，我又咁。 嗯，咁啊結果都係冇做過啦， 冇咗第二 Q， 第一 Q 就冇，今日就冇 出到， 冇出過， 即係一 Q 都冇做過， 係基本就一 Q 都冇做過。就但講真，嗰條女就陪撚到你十點， 嗯， 啊，咁係啦，十點咯，咁。你冇得唔俾啦，你真係冇得唔俾喎，係咪先？咁我咪俾2500啦。咁跟住咧，嗰條女其實佢問我幾點啊？我話十點咯。哎呀，佢話哎呀，我應該九點鐘，我約咗 姊妹， 我約咗你嗰件女，佢約咗你，因為你嗰件女喺度瞓緊覺啊嘛，即係未走啊嘛，九點鐘未走啊嘛。咁我嗰件女就打電話俾你十點鐘啦，因為佢咗九點嘅，但係佢都瞓過龍，梗係啦，成晚冇瞓過，喺度大家冇瞓過嘅，跟住咁你我嗰件女就打電話俾你嗰件女啦，跟住你嗰件女話唔知乜撚嘢，咁撚好瞓，佢話唔係唔撚，我都仲撚走住，咁我開奶奶諗住約埋你嗰件女。啊！我嗰件女你埋嚟嗰件女仔一齊搭車走嘅，翻沙井嘅。咁我你嗰件女就話唔走住啦，瞓多陣先。 食得太飽啊，滯 啦。可能係啦，不如診兩嬌乜不診都攰啦。啊，可能真係再嗰陣係十點鐘喎。 係 啊，佢約咗我嗰條女係九點，佢都瞓到唔知幾點啊。咁跟住咧咁啊，大概我兩點幾係赤歐啦，因為我租咗呢度啊嘛。咁因為本來 你嗰個都陪到你兩點幾啊？你嗰個都陪到你兩點幾？ 冇，十點鐘走啦。 哦 ，OK。 嗱，我有個理由， 即係過咗我間房啦，即係應該。 啊，可能係我唔知喎， 應該係 我唔知啊。咁跟住，因為我租咗呢一間酒店啊嘛。第二日有個理由啊，本來我想翻香港啊。但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啦。我驚係搭車。 冇得去廁所。 冇得去廁所唔掂啊。我要喺羅湖嗰度。stand by 四一日真係等為嗰次嚟 stay 一日嘅。我係朝頭早我先至訂酒店我訂到咁解嘅啫。咁跟住咪要你食飯啦唔緊要啦。好啦咁佢到我走啦。咁梗係交時啦。因為我知道你嗰件你未走㗎嘛。唔知走未㗎嘛我就大概兩點鐘到啦。點零兩點啦我睇咗表㗎啦。跟住話同我朋友間房退咗未呀未退。未嗰間房未退即係起碼嗰條女起碼兩點鐘未走啦。起碼兩點都未走啦。咁到三點呢因為你知道啦因為阿張強訂嘅房呢佢係可以瞓到四點㗎嘛。咁我叫咗三點。 我都會員㗎嘛。會員嚟㗎嘛。 因為佢都高級會員嚟㗎嘛。咁呢到我三點我返到羅湖啦。咁我嗰件女就留咗個 message 俾我喺微信度話食咗飯未呀咁樣。咁我證明你喂你三點鐘起身啦就同你可能三點鐘就同你嗰件女。 一齊 啦。咁我喊大鑊啦。咁咁大鑊就唔好嘅講下啲都唔算大鑊嘅嘢啦。咁梗係我哋新加坡嗰啲網友啦。 係囉係囉佢又有摩呢 少佢啦我就問我第二招就 寫好耐 我就問我有冇拉肚子咁新加坡嗰個網友都話少佢少佢咁當然我都知佢少佢嘅可能有少因為佢食嘅時間唔會冇我哋咁長嘅其實 都佢可能都揀嘢食呢 而且佢食得唔好多嘢呢因為佢有早走而且即係嗰啲可能啲人唔啱佢食啦佢都唔係食好多嘢佢淨係負責埋單嘅啫咁佢又有唔同啦你知因為我呢位網友諗住八點鐘就走啦嘛因為佢十點鐘機佢十點鐘要返到去沙田啦總之十二點鐘要坐飛機走啦即係星期日咁佢幾趕啦咁佢梗係早啲走啦咁早啲走咁同埋嗰件即係三條女嚟講我哋講埋三條女最靚就佢嗰條啦咁跟住帶埋佢嗰件女就上網搏嘢啦 咁你多嘢我問過嘅，咁啊，咁嗰條佢嗰條女都高秀平嚟嘅，高秀平嚟嘅、 哦，高秀平 啊，咁啊都話唔錯嘅，佢都話唔錯嘅。 咪身材應該 OK 喎，因為佢就好似上次 disco 嗰個 VIP 房嗰條， 未去到嗰個咁好身材。 嗰隻氣質啊， 氣質 啊，即係我即係嗰兩條女俾我嘅感覺就係嗰種感覺， 唔同 嘅咯。 第一次咧喺巴嗰件屌你咯， 即係好多，即係但係即係個 feel 係 真係嚇鳩死你啊！ 個 feel 係嗰種咯，都係即係有少少古典味。 我成日講你睇件衫先，即係件針織連身裙，同埋阿佢上次係針織連身裙，呢次係四十年代改革開放嗰件花裙，屌你咯，咩知咩有鼻？真係睇衫已經冇得比。即係嗰種氣質已經喺度啦， 喂！你係睇衫下低包住嗰啲嘢咁啊？ 喂，嗰度睇唔到啊嘛，咁啊，你話睇氣質啊嘛？扎身針織連身裙，四十年代改革開放花裙，屌你咁我講氣質，你點解 啊？個樣啊，頭髮啊嗰啲啊， 坦白講，樣咧就靚過 差唔多咯，我覺得。 我覺得靚過神手包嗰個嘅，咁起碼都笑得好甜。 但呢個就今次就真係燈光太猛呢，就好清楚見到佢粉底嘅。 係呀，好多女都好粉底㗎，你冇話咩啦，我件19才個粉底都厚啦，唔識化妝根本就。 舒淇都厚呀。 係唔識化妝呀，佢哋一直要出去俾人化先得㗎，自己化真係全部都已經化到化鬼鬼五廿六㗎。咁而且著都冇個好啊，係裙就只有我哋新加坡網友嗰條女著裙㗎嘛，長裙點仲要我著嗰件就著條白色熱褲，你嗰件就著著件長褲。 長褲咩？ 長褲三毛咁七個骨啦，七個骨啦，白色添，屌你黐線，即係邊個問我咩落揾土嘅咁嘅褲啊？好啦，咁跟住呢個網友又同佢嗰件你食完宵夜又上去搏嘢啦。 佢原來有冇肚啊？ 我就冇問啦。跟住。新加坡我又診咗一橋，你知啦，新加坡網友其實諗住過夜嘅，OK， 佢又過唔到夜， 條女又喊走， 條女呢次嘅藉口係咩咧？咩好撚嚴，好撚驚，佢嗱，我覺得佢夠噏嘅咋，我直頭有個朋友，佢話有個姊妹早兩日喺酒店俾人捉咗， 係啊係啊。佢哋坐低嗰陣，我聽到佢同另外一個女仔傾。 哦，咁啊堅人。 係講呢樣嘢。 O K。 佢唔知講話邊個都俾人捉咗。 啊，俾人捉咗，哇！咁用呢個即咁嘅藉口。你問我都要放生你啦。何況新加坡嘅網友更加放生啦。咁阿哥女仔。 啊，咁啊唔排除佢當時講出嚟都係俾新加坡網友聽嘅。 係特登俾佢聽㗎啦，因為頭先一來佢驚，二來我成日講啦，2000蚊同2500蚊。其實分別唔大啊。如果我要收多你嗰500蚊，我要長期留喺嗰度 八個鐘 啊，留咗八個鐘，仲要可能俾你執得一挑住兩挑。嗰條女識計數嘅，所以佢一定會諗一啲藉口，就算佢點樣都會諗一啲藉口，希望可以由早啲走啊。但係佢呢個藉口就冇得搏啦，等於我屋企只狗。未喂一樣嘅啫，係咪先？你真係冇得搏佢。咁新加坡網友當然啦，放生啦。咁診咗 Q， 咁歸去啦。 但係服務滿意嘅。 滿意嘅，滿意嘅，但係好似雲丹嘅都係。 都係。 啊，哇！咁我睇個樣都廿八，冇廿八都廿六歲以上咯。 係咯。 都唔一齊擔。 係咯。 咁新加坡網友咁又是過夜變一嬌啊，上次又是啦，上次神獸巴嗰件又是啦，又是過夜變一嬌啊，咁唔係咁啊，你一嬌變兩嬌啊，咁啊我真係 少可， 我大撚鑊， 你一嬌都冇， 一嬌我可以叫 一嬌變零嬌， 我可以叫見過閪面， 咁原本夾硬去埋應該得幾好啊！ 唔得，我跟真係成張床都係啊！ 不過同一時間兩面一齊噴， 兩面因為兩腿部左左 兩面一齊噴 就即係我可以叫只可以叫見過閪面啦。我細佬見過個閪面啦，嗰塊閪嘅面啦，個閪樣啦，可以見過屌個塊閪嘅啫，可以叫屌個塊閪，唔可以叫做完事啊，唔可以叫一 Q， 但只係叫屌個塊。咁抱住一個攬，成晚攬住個馬桶， 咁都好啦，我見到阿碌啊，你又咁撚正啦， 係 咯，新加坡網友嗰、那個嗰、條女又靚啦、啊，當然嗰隻狗就冇得搏唔到啫，咁都起都起起起碼叫有交代啦，咁跟住阿新加坡網友走咗，跟住就留翻個 message 俾我哋咁樣，咁跟住嗰條女又跟住走啦。即係新加坡網友嗰條女就做一橋跟住走咗啦。咁新加坡網友咩瞓啦，唔知瞓到幾點啊，我諗都係可能七八點。 分開走啊。 佢 分開走㗎嘛。 分開走咁就有新加坡網友做 咗。佢好似都係打的返去㗎嘛。 啊滴滴啦。 滴 滴啦咁滴滴返去。 你點走啊？ 嗯 你點走啊？ 我兩點。 咪你點走啊？又係打 滴滴。有滴滴囉。我滴滴就唔同啦，我滴滴呢我去羅湖就平過新加坡網友 去福田。 點解呢？因為我係有好多嗰啲 coupon 啊嗰啲 credit card 搞掂曬，不過我都要200幾啦。咁最後我仲平過新加坡網友啲。 你要幾多？ 我到時我160幾。 差唔多囉，係囉。我記得的士都好似差唔多 嘅 啫。 咁的士唔同嘅，唔同嘅。即係的士始終平啲嘅，其實應該。咁新加坡網友就180幾。佢用緊過我。 咁佢話佢去到福田都要45分鐘㗎嘛。 咁我都差唔多45分鐘㗎。 我嗰晚揸車完全冇塞車就40分鐘返到羅湖屋企。 我都係差唔多咁嘅時間啦。 咁唔塞車真係好好。 咁咪返到去就返到你度啦。本來呢嗰晚呢其實呢我預咗呢如果唔係咕嚕呢星期日嗰晚呢我就諗住玩一個叫點樣屋苑斜骨咁而家變咗今晚玩，我可以透露少少啊。早咁我完咗呢啲嘢啦，我透露少少，下個禮拜可能會講啦。有位網友就去咗試咗有個女仔，咁可能以前喺斜骨場做噶啦，咁自己打而家就自己打單炮，出咗嚟 租個單位， 租咗單位，係啦，咁我接埋客，咁淨係做淨係起機嘅啫， 淨係做客。 淨係做熟客嘅啫，咁或者學下介紹嘅啫。咁個網友介紹俾我，咁我諗下，咦咁撚耐都冇試過。本來我諗上個禮拜咧，即係咕嚕啦。如果唔咕嚕咧，我就會試噶啦。但係唔好意思啦，即係冇可能佢起下機，咕嚕咁點算咧？ 係咯。 咁我就 過 咗今日。咁我聽個網友講嗰個過程咧，就佢嗰件女係全程著正條鈎嘅啫。咁全身除晒嘅光同你起機嘅。咁係點玩我唔知啦。咁我今日就會試㗎啦。咁試完之後啦，咁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六節目呢，咁睇下咩嘢啦。咁睇下其實都要耐呀，耐冇起機冇起機嘅。咁其實有啲起機嘅網友呢就真係其實多三番四次叫我講下金嘟啦講下呢啲啦咁樣。我成日去 呢輪都少啊，其實係你一樣嗰老虎咧起 係啊，有老虎有老虎，我真係唔想起機啊，真係唔想啊，話真係咧。咁今日我當然唔會飲老虎啦，咁都試下。 今日唔會飲， 唔會飲，我黐線啊！但係我自己飲個老虎起嘅係好咧，就辛苦噶，唔好玩呢啲咁嘅嘢嚇。咁今日我會試下咁啊，可能 你話唔定上到去 開 嘅 大 啊， 係啦，呢啲係幻想嚟嘅啫，啊，即係唔係冇得預噶嘛，咁我今日就會試完之後咧，就同俾份完整嘅報告俾個網友，咁都叫唔好下開大啊，手作仔都玩下啦。 係喂，我以前咧識過又係嗰啲機場嗰啲咧，佢唔係機場咧，咪口爆場嚟。佢又係冇跟公司做，自己屋企，即係佢住緊嗰度又係。 而家呢件女都係啦。 係囉。 我今日約呢件女 都係。嗰個我冇約過囉，但我知道有呢女係咁做囉而家。 其實有個好處呢，我覺得好似而家炎炎地，我反而覺得咁樣安全啲。 係啦係啦，因為佢如果佢淨係做熟客嘅。 係啦，私人屋苑嘛，講真。而且咁如果介紹得俾我嗰位網友係香港人嚟嘅，咁可能佢住咗一班香港人嘅生意，喺做一班香港人生意，基本上就好難通天嘅喎。 係啊，同埋即係唔會俾人放蛇咯。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佢起碼知道香港人一定唔係放蛇， 即係唔會放蛇啦。咁其實某程度我都咁樣玩會好安全嘅喎。係 啊， 咁所以我今日咪試下。 除非佢俾啲隔離鄰舍投訴 啦。咁價錢咧就都唔會太平嘅，唔會太平嘅， 五嚿 OK 咯， 五嚿啦。 喂，你依家去尖沙咀都要啦。 唔定嘅，你知咧，啲網友話：，哇，500蚊起個機，好撚貴咁撚樣，你知有啲網友咁諗。我會 下個禮拜啦，我會將全程嘅故事先再講啦，係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記得打賞，啊，記得神山府，啊，如果你要買解酒丸咧，就要預早啲通知，因為其實我唔會好多解酒丸喺屋企嘅啫，我可能要玩下手，我都要等，譬如我要入貨咧，我都要等成個禮拜嘅，啊，因為我唔係即係我同代理嗰度 唔會賺好多喺度。 係啊，唔會好多呢個問題，我要等成個禮拜嘅。唔同神山府咧，一冇貨咧，基本假設我賣曬，我可以兩日之後就攞到貨。咁個網友唔會等咁耐啊。咁如果譬如解酒丸咧，可能要等成個禮拜。 等兩個禮拜。 啊，咁因為同佢哋嗰啲交收都解酒丸都幾萬幾多萬很煩。啊，咁啊有其實解酒啱啱講解酒丸冇錢賺。不過佢 真係有效， 有少少效啦，起碼唔會頭痛啦。我唔會講百分之百解酒，搵啲講下啲解酒丸啦，啲人都係生意嚟嘅。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